如果你厌倦了谈话，如果你愿意诉说与倾听，我们为你朗读。记得十多年前，曾经流行过邮寄明信片。成长于我们这一代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笔友。那年代约莫是行动装置逐渐兴起，社群媒体即将取代所有物理惯习社交模式的最后时光。高中同学利用线上网站取得邮寄明信片的对象和资讯，自行购买明信片，依照网站指示进阶到遥远国度。相同时间，世界遥远另一方的不知名人们也依需同样的操作指示，撰写一封简短的问候送往我们所在的太平洋岛屿。邮寄明信片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过程，信件的书写经验往往是亲密对象，后期的社群媒体发文也早早规训人们思考特定受众作为未明说的言谈对象。在陌生明信片那种几乎有去无回的谈话语境里，多数人的起手式总是寄身所在的风景，最后点缀几句简单问候。十多年后的今天，纸本书写渐趋没落，我们有许多公版输出的信件通知，但是我们甚至连情书都已经消失。数位化的文字书写需求资讯快速流通，风格和意境这件事情仿佛逐渐为人所遗忘。蓝牙装置和声音识别的技术越发成熟，疫情期间语音通话和数位广播越发蓬勃，所有人都在对话，所有人都在聆听其他人的对话，但我们似乎仓促间忘了思索何谓好好说话，忘记呢喃，忘记倾听，世界进入嘈杂的滔滔不绝。于是有了写一封情书给这个世界的想法，分享关于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以及方才发现得知的新奇所有。如果你对于艺术充满兴趣，如果你对于另类经济与另类生活充满好奇，但愿你躺下来静静聆听关于艺术与合作社如何走上同一条实践道路的故事。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说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故事。这个长久可能是晚近五年，这个我则源自于那些岁月里时常切磋商讨相互学习的无数名字。这样一个故事将在每个不同的时代被反复述说， 每一回的述说不仅将为我们一次次回顾过往积累的历史，也将为我们勾勒出关于当前的时代或者即将到来的时代，关于合作社的不同面貌、身体感、记忆、实践以及种种可能性。内森·施奈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的助理教授，曾经在2018年出版著作《竭其所有，行塑下一波经济制度的激进传统》。内森近年曾经受邀参与华语地区新创企业与社会企业的相关论坛，但早在其近年投入网络社会的平台合作主义倡导运动之前，早已是合作社运动的支持者。在2018年的著作开头，内森回顾了自己家族轨迹与合作事业交汇的那些时刻，一方面勾勒出集体之力如何逐渐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引入资本市场无利可图的美国中西部，另一面描述走过百年历程的合作社运动如何伴随着地域性居民生活的需求，开展出各式各样商品与服务供给。内森提及自己成长过程中从来未曾知晓这段合作事业与家族史之间的特殊渊源。内森个人对于合作社运动的好奇，其实源自于早年任职记者时期，采访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西班牙 15M 运动抗争者的经验。不同于晚近其他革命案例，2011年的抗争运动并没有仅限于抗争现场，抗争运动开始发酵，连带扩及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思考。抗争者们必须思索出在尚未完成转型的经济形态下的可能出路，于是合作社逐渐遍地开花。那些往后科技与社会研究频频提及的另类经济案例，无论是社交媒体、云端资料、音乐串流、数位货币，还是零工经济等的批判与重新改造，有许多人纷纷重返悠久历史的合作主义，通过落地实践以及改造发明，让抗争与转型逐渐有机会付诸成为现实。于是内森跟随着年轻的激进运动者们，重新回到他那草根、陈旧且保守的外祖父所操持的相同事业，开启了这一段由家族史出发对于合作事业古往今来的踏查之路。 I woke up to the morning sky firstBaby blue, just like we rehearsed. When I get up off this ground, shake leaves back down to the brown, brown, brown, brown, till I'm clean. 遇见内森的著作，完全是个美丽的意外。2016年前后，台湾的艺术圈开始谈论合作社的概念，艺术文化圈也开始有以合作社为名的团体，有些正式立案，有些秉持相似的共享信念。那年头，起初从国外学术圈引入的纽约新学校的平台合作主义， 关于在地合作社相关配套法规、运作经营模式以及环境生态等等，都还是比较后面几年才发生的事情。简言之，简明经要宣言式的著作，以及从传统到新时代的七条或者十条原则，才是当时耳濡目染的思想与文字。概念易懂，但是身体感与连接共鸣难以唤起。内森的作品勾连起关于过往的回忆。小时候下课钟声响，孩子们群集到名为合作社的狭小房间。上学出门前，母亲嘱咐定得喝完的迦南羊乳，实际上全名也是运销合作社。放学后，外婆牵着手，骑着摩托车，摇摇晃晃抵达的水泥建筑，挤满主妇的灰灰暗暗购物商场，则是如今不复存在的军工教消费合作社。建筑几经改建更替，但巷口的路牌仍旧屹立不摇，标示着合作街的名字。更加晚近的经验，则是从前中学公民课本提及的消费者运动。当年婆婆妈妈们协同农民生产者一同发展出来的主妇联盟，如今也是街头巷尾不时可见的翠绿招牌。即便是都市孩子，合作社也曾经在超商和连锁商店进驻校园之前，陪伴着许许多多人成长。回到叔叔爷爷所在的乡间，各式农业合作社仍旧随处可见。轻国运销、农业机具租赁、单一作物生产等等，全部仍旧仰赖集体之力。内森在美国中西部的过往家族轨迹，仿佛也能在台湾翻找出类似的经历。然而，回过头来，那些在时间与空间中与我们擦身而过的合作事业，究竟有多少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又或者说，除却过往20年那些乡愁般的回顾，我们又可以如何描绘当前与合作社交相会的那些时刻？如果农业产销离都会太远，如果共同购买蔬果还远非年轻外食族可以负担的奢望，如果集体住宅不是稀少悠久便是良久之后才得以到来的未来，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得以参与和诉说？也许如今各个县市乡镇遍地开花的独立书店，或者可以开启新一个世代重新与合作事业接轨的故事，又也许晚近那些努力拜访引介国外各种类型合作社的案例探讨，也有机会指向一个在地社会即将通往的未来与想象。内森在导言文末引用法国农民运动倡导者比特·莫林的名言：古老的哲学总是历久弥新。内森进一步指出，合作主义同时环绕着乌托邦似不切实际的苦恼，却也同时具备无聊乏味的可实践性。尽管我们习惯性地遗忘或者彻底否认我们有能力将其付诸实践，但合作主义仍然反复徘徊在历史的进程之中。 我不知道，正在云端另一边聆听的你，是不是曾经听说过合作社？在许许多多的我们投入合作社运动之前、之后，在台湾或者在他方，都不断重复地被询问着合作社是什么。然而，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教条式地传递合作社的信念或者经营成败的关键。我所能记忆与叙述的，只有作为一个广义艺术文化工作者，这几年在不同都会地方走访的经验。关于那些我们自己实验，但是失败遇挫的故事，以及关于我们这些年来遇见的同路伙伴，他们的兴衰起落与现况。为你朗读，希望召唤起这时代稀缺的片刻沉思与身体感。我想要重新回溯那些在艺术与合作社教育的时刻，坦诚回顾这些年来的挣扎与阶段性反思，也期待往后在云端听见关于你或者其他的更多故事。